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22集，桃花娘娘的来历。你好像不只见过她，还见过赵元喜，还听过她弹琴。 不记得了。 天尊倒是面无表情地看了看白玉堂，随后扬起脸摸下巴。 你真的不记得还是装的？ 真不记得了。 天尊继续望天，这姿势展昭以前见过，白玉堂说过天尊骗人的时候就这样，像个不安的小孩子。展昭微微皱眉看了白玉堂一眼。 天尊和赵家皇族认识的吗？ 白玉堂微微摇了摇头，这一摇头展昭看出了一些情绪。白玉堂摇头并不是说他不知道，而是让展昭别问，装作不知道。展昭突然觉得白玉堂和天尊的相处模式其实是反的，如果他和阴侯是他外公一直宠着他顺着他的意思，那么白玉堂和天尊的关系就是白玉堂一直顺着天尊，凡是天尊喜欢的事情就无尽头的纵容，就从他大把大把塞钱给他，让他买一些毫无价值的假东西来说，从来不会不悦。又好比天尊每次耍赖说一些小四子都不会被骗到的假话，白玉堂也会无条件的相信。展昭下意识地看了看阴侯，就见阴侯微微挑眉，脸上有赞赏之色。 小子还挺孝顺， 外公对白玉堂印象不错呀。 桃花娘娘究竟什么来历啊？ 具体我不是很确定，不过嘛，她貌似是南唐的后人。 孙望一语惊人，众人点头，那也难怪他那么恨赵氏了。 哎，我说你们跟赵普说呀，不要杀穆兆国那些姑娘了，都是无辜的，被桃花娘娘用毒控制了而已。还有啊，有没有法子解毒啊？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其实公孙已经找到法子解决了。 对方准备什么时候动手？ 一会儿赵元佐会试探一下庞吉，如无意外，我觉得今晚就会动手了。 哼，够着急的。你是不是告诉他今晚才能成事儿，是吉时？ 天尊这么些年了还是很精明啊。不过我不算骗他，今日的确是吉时。 众人心中了然，告别了孙望，众人各自回去。孙望陪着赵元佐赶往帝居吃晌午饭，庞吉和八王爷作陪。这场戏唱得十分好，庞太师与八王爷一拍一喝，庞吉躲躲闪闪，八王就满脸天塌地陷的担心，特别是听了孙望胡说八道的推算之后。赵元佐谨慎小心，但还是没提防庞太师这个饭桶，就多嘴问了一句： 这皇城主力是在东城迎战还是在西城迎战啊？ 西城。 太师一句西城说的赵元佐微微一皱眉，暗暗点了点头。 那赵家军邹良等人带来的人马呢？ 在天王庙。 太师边说边观察赵元佐的眼色。天王庙是在开封城东南的位置。他说出天王庙的时候，就见赵元佐微微又眉间一动，似乎有些为难，动作很轻微。在看到他神情的同时，庞太师突然改口： 不是，在铁佛寺附近才对，是不是啊王爷？ 八王此时的表情心急如焚，根本没心思理会他们，于是不留神点了点头。果然赵元佐脸上一阵欣喜，庞太师暗笑， 黄成军的战斗力自然比不过赵家军，看来桃花娘娘以及穆兆国的人马埋伏在开封城的东面，要是用醉心花迷了赵家军，跟黄成军相互牵制，自相残杀，大宋兵马基本就失去了反抗能力，而桃花娘娘再带着本身的人马袭击皇宫就万无一失。他们应该会先从赵普的赵家军下手，看来东南面的铁佛寺很方便，桃花娘娘应该会在得到消息后前去偷袭。庞吉自然不担心，埋伏在外边偷听的南宫济早就心领神会，暗中通知开封府里已经等得有些暴躁的赵普了。赵普一听，立刻叫邹良到东南面布置，给对方设下个陷阱，到时候来个一网打尽。赵元佐匆匆告别了庞太师和八王爷，想回去报信，但是八王爷不放他走，拉着他絮絮叨叨说些往事，满嘴都是赵普小时候怎样，赵普那时候怎样。庞吉在一旁边喝酒边暗暗赞叹， 嘿，王爷是很久没捉弄人了吧，这戏演得也忒逼真了。 赵元佐见八王爷已经伤心的语无伦次，甚至有些神神叨叨了，更是安心，看来赵普八成是不好了。赵普一个喷嚏，公孙赶紧将他腿上的小刺子抱走，往嘴里塞了片姜糖，横着眼睛看赵普，那意思是不要把伤风传给小四子。 书呆，解药怎么样了？ 差不多了。 公孙拿出一包药粉来交给欧阳少征。 喏，拿一大缸黄酒将药粉撒进去，每个士兵喝一碗，一定要喝，这样完全能抵御醉心花的毒，到时候如果闻到奇异的花香就佯装中招，进入桃花林的附近，硫磺烟硝伺候，放火烧桃花。 说完，公孙又拿出几包药粉给王朝马汉、张龙、赵虎，让他们撒在开封府大街小巷的水井和河里，一切安排妥当，单等天黑。所谓的度日如年也不过如此了，打仗之前的等待是最焦急的，就连小四子都能感觉到众人的紧张。吃过晚饭，小四子抱着小白糖跑出来，就见展昭和白玉堂坐在院子里，天尊和阴侯在下棋，公孙拿着卷宗翻着看，几人虽然各忙各的，但都时不时的看一眼院角的赵普。赵普干嘛呢？就见他躺在一张软榻上，脑袋后边枕着展昭院子里最肥的那只梨花猫，睡得直打呼噜。欧阳少征忙着查看地形做最后准备，邹良已经去军营了，子颖在给赵普擦刀。自从之前的事情之后，子颖每天都仔细检查新亭侯的状态，所有裹刀的纱布、擦刀的鹿皮、装刀的皮兜都要仔细检查，为此子颖还特地跟公孙学了基本的检验毒物的方法。折影静坐不出声，小四子凑到展昭跟前，展昭伸手提着喵一声的小白糖放在桌上，跟陈心要了一碗鱼肉，拿筷子夹着小鱼喂他。陈心和月牙也准备好了，他俩刚才按照白玉堂的吩咐偷偷弄了很多火油送去了赵普的军营，就感觉四周围都静悄悄且有序，这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感也许就是所谓的大战前夕吧。只不过看到大宋朝元帅很没形象的枕着只胖猫睡得直流哈喇子，两人都有些无语。陈心下意识的仰脸望了望昏暗的天空。 这样真的不要紧吗？ 子颖，你们元帅有过打仗前睡着了没起来的吗？ 当然有了。 众人都皱眉，这样也行？这时折影睁开了眼。 打仗前睡着算什么，打到一半睡着了的情况也不是没有。 打到一半要怎么睡过去啊？难道赵普练过武学的最高境界睡功？ 睡功也叫周公拳，不是传说的吗？真的有啊？ 这么高造诣我都没学会。 事情是这样的，双方交战嘛，元帅走出来后，黑霄长啸一声，吓得对面战马先趴下一半，然后王爷把新亭吼醒了，抱着胳膊问对面哪个先来喂刀，对面的几个大将军就怂了，开始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推了大概半个时辰，王爷在马上就等得睡着了。就这样， 没多大一会儿，黑影落在了墙头，众人听到动静都抬头，赵普撩开眼皮子瞧瞧他。 王爷，有动静了，东山桃花林附近突然有大批的马车经过，貌似是运送酒水经过的，但是停在东山附近就不走了。 再探。 赵普闭上眼睛一摆手，黑影一闪又没了，众人看紫影和折影。 就这样？ 向来如此。 九九，要打仗了，你不着急吗？ 小刺子见赵普醒了，跑过去爬上藤榻，趴在他肚皮上。赵普抬眼瞧他，伸手捏他软软的腮帮子。 急什么？不就几个娘们吗？ 话没说完，公孙一脸嫌弃地抱走了小四子。再这么下去，小四子估计也跟赵普一样了，张嘴闭嘴都是脏话。 王爷，酒水都运到了，估计他们要准备动手了。晚饭后出门散步的人比较多，夜市也挺热闹。 再等一个时辰，给他们一点甜头，否则大耗子还没出动呢，竟是些小耗子。 赵普吩咐接着等，欧阳点头吩咐人做事。包拯和庞吉也走进院子，对视了一眼，满意点头。 我大宋朝的王爷果然非同凡响，常胜将军，有大将之风。 喂，你觉得他是有大将之风稳当呢，还是反应慢先调足所以稳当？ 大概只是困了，昨晚折腾一宿估计没睡饱。 时间又一点点过去，天越来越黑，开封府的街头也越来越热闹。展昭几人到了屋顶观望，白玉堂仰脸看了看头顶，繁星闪耀，今晚天气很好。 时辰差不多了吧？ 看那边。 殷侯突然伸手指着东山的方向，就见原本光溜溜的桃花林突然变成了红色。展昭爬上最高处的飞檐上张望，别说，千树万树红花开，还真是挺好看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